你到底爱不爱他？你到底爱不爱他？每一次你都把怨气出在我身上，你到底爱不爱他？你到底爱不爱他？他妈的我是傻瓜，对你们笑得很假。回头看这世界的悲哀，我们也在这自怨自艾。生命中有些不美好的，换个角度看也挺好的。而这是你吵着要跟他分，就算之后还不是和好了。所以我彻底是个投机者，乐见你失败我才有几个撑。你到底爱不爱他？你到底爱不爱他？每一次你都把热情输在我身上，说唱酒吧，你我的喝得稀里哗啦。你以为是我人呢，所以现在马上跟我走。即将是生命按捺不住的欲火，现在到底要怎么弄？他的移动电话问我们在哪里，下着头也不会再见面不说。你到底爱不爱他？你到底爱不爱他？每一次你都把热情输在我身上。你到底爱不爱他？你到底爱不爱他？他妈的我是傻瓜，对你们笑得很假。再回到操场哭一场。